世界杯如果找热门的球队，英格兰、比利时可能都是其中的两队。咁啱呢两队呢就喺世界杯之组，同组呢仲有首次晋身决赛周嘅巴拿马，同埋都有一段时间冇见嘅特尼西亚。究竟系咪真系两强两弱，定系有番龙争虎斗呢？今集我哋细心探讨。我系星级移民顾问 MJ。好，欢迎翻嚟呢一次嘅网络生还者。哎呀，一个人喺个录音室度咧，真系有啲吓唔系好习惯嘅。系啊，今集系得我一个人 MJ 喺度同大家分析下世界杯嘅 G 组嘅。好在啦，今日呢组咧就即系两队都系热门球队嚟嘅，应该我一个人都够讲噶啦。甚至我劲过佢两个添啦。好啦，英格兰啦，相信咧听众朋友都唔会陌生嘅。英格兰呢个球队咧一向都系受到大家关注啦，因为英超咧系大家喺香港咧最多人睇嘅一个国家联赛嚟嘅。咁所以咧好多球员咧大家都系即系熟口熟面啦。有人话咧英格兰队咧就好似一个英超明星队咁样。咁但系庆幸，即系虽然大家系即系比较关注佢啦，越嚟越多嘅球迷咧发觉呢队波真系吓唔系好对版嘅，好多时都佢系好多时即系名气咧就个个系响当当嘅，转会费更加系非常之劲咁样添啦。咁但系出嚟表现咧就通常都系强差人意嘅。譬如话啦，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吓，上届14年嘅世界杯，咁佢咧都系有个藉口或者有个理由去同佢哋讲啦，就话即系成绩麻麻地，点解咧？因为佢系同意大利啦、乌拉圭啦、哥斯达黎加啦同组嘅，咁啊真系切切实实嘅死亡之组咁样。咁佢系即系最后落得系两负一和啊，即系输咗俾意大利，输咗俾乌拉圭，咁就和咗哥斯达黎加，小组出局嘅，咁令人哋系非常之失望咁样啦。咁唔好讲咁远啦，讲下16年即係欧洲国家杯咁样。咁佢点样呢，佢系小组出线嘅。咁但係同组嘅对手呢其实都唔系好劲㗎喎。佢系俄罗斯啦、威尔斯啦、斯洛伐克。咁佢系一胜一和一负，即係打赢咗呢个威尔斯，就打和咗呢个俄罗斯。咁亦都系打和斯洛伐克，咁次名出线。咁最令人失望嘅呢系佢出线之后啦，大家都系对佢好有期望啦。佢对住嘅对手呢就系冰岛。咁最后结果如果大家仲系有印象嘅呢，就即系都唔会忘记啦，咁係输咗俾冰岛2-1嘅。咁喺场上表现呢真係唔值得英格兰去赢对方嘅球队。咁一嚟冰岛嘅表现確实係非常之耀眼啦，俘虏咗好多球迷包括小弟嗰、那个嘅心啦。咁但係呢即係英格兰嗰班人呢，明明嗰班人都系嗰班人嚟嘅，即係你会见到都系哈利简尼，但係个样系哈利简尼，佢表现呢又唔系嗰个哈利简尼嚟喎，好奇怪嘅成队球队。咁所以呢下嚟緊呢个嘅18年嘅世界杯咧，究竟佢哋系咪有翻咁想表现咧？大家都真系可以拭目以待啦。嗱，咁咧，我而家睇翻英格兰嗰个阵容啦。咁咧，其实佢嘅阵容咧，其中一个最大嘅问题咧，即系虽然都系你可以话佢粒粒都系明星，即系粒粒皆星，咁但亦都可以话佢系冇明星啊，即系冇一个焦点球星咧，系足以话可以带起成队波嗰一只嘅。嗱，咁佢有边啲嘅阵容咧？嗱，譬如话佢有一个当家嘅呢个前锋杀手叫哈利简尼，咁啊入球嘅嗰、个数字确实唔低嘅，好似只系同喺佢同美斯啊、斯朗嗰啲咧，系可以系即系不相伯仲咁样啦，好似佢第三位咁样啦。咁但係呢佢呢如果大家有睇熱刺嘅嗰个踢波嘅时候呢，咁佢其实唔係话一个人单天保至尊，好一个人搞掂成个赛事嗰种球员嚟嘅。佢係把握力无疑係非常之唔错，但佢都有适当嘅供应。咁当呢好似话譬如欧洲国家杯咁样，佢係冇一啲供应冇人做波俾佢嘅时候呢，其实佢係因为佢係一锤定音嗰一隻嚟㗎嘛，佢係负责去做 最后 finisher 嗰个嚟㗎嘛。咁佢一个人咁点样能够系入到波呢，咁其实就要睇翻做波俾佢嘅人啦。好啦，咁做波俾佢人有咩人呢咁样。咁我当啦，我当而家英格兰呢最后都系会踢返所谓嘅4-5-1或者4-3-3啦，即系两个逆锋，但其实都系中场咁样嘅物体去做波俾最后呢一个人啦，未必会打双箭头㗎啦。咁嘅时候会系啲乜人做波俾佢呢，咁我哋可以數下啦。有呢、這个譬如话系曼联嘅连加特啦，有哈利简尼喺热刺嘅队友迪利亚利啦，亦都有呢个曼城嘅史端宁啦。咁其实呢班嘅朋友呢其实就水准确实唔系话 差嘅。咁但又系啦，佢哋喺自己球会嗰度咧，其实都唔系话一个绝对嘅核心去做到个中场大佬，去做好多好创造性嘅攻势出嚟。譬如话头先讲过连加达咁样，佢呢一季嘅过去表现咧喺曼联咧，确实系做得唔错嘅。咁但系都系一啲后上嘅入球啊，即系偶有佳作嗰只。你将重心交俾佢，就我谂好多领队都唔会咁样去选择啦。咁史端宁咧，本嚟咧就系一个最有灵性嘅英格兰球员噶啦，我都几睇好佢嘅。咁但系又系啦，佢咧喺曼城，即系如果佢本身之前喺利物浦嗰个时间咧，佢仲系多啲去做进攻嘅重心啊。喺曼城咧，反而佢就只不过系一个配角啦，又系间中做下助攻啦。而佢表现咧亦都系唔算话十分之平稳嘅，所以佢亦都唔系话曼城嘅绝对主力重心。咁究竟系咪应该将个重心摆喺佢度咧？反而值得依靠嘅咧，可能就系迪利亚利啦。咁希望佢同阿哈利简尼咧喺嗰个默契上面啦，可以做到多啲嘅配搭咧，从而英格兰嘅中场嗰个进攻线咧，可能会有更加立体嘅表现嘅。咁当然唔可以即係忽略啦，其实仲有啲嘅球员都值得期待嘅，譬如话上年系好光芒四射嘅华迪啦，咁应该都系会如无意外都入选国家队㗎啦，咁佢都系可以代替哈利简尼呢成为最前线嗰一位嘅重心球员嚟嘅，咁佢嘅嗰个入球嘅把握力呢亦都非常之唔错嘅。咁仲有华舒福啦，我本人因为曼联球迷啦都十分鍾意佢嘅，佢虽然有时好多决定系错误啦，咁但系呢佢系都系一个有灵性嘅球员，可以靠一己之力咧，去改变场上面嗰个赛果，去令到一啲有威胁嘅攻势做出嚟嘅球员，咁应该英格兰国家队都唔会缺少佢嘅，争在佢系咪可以正选出场嘅啫。反而咧防守中场啦，嗰方面咧，呢个英格兰咧就系有好多嘅球员可以选择嘅，譬如话又系呢个嘅阿力迪亚啦，佢可以打防中，可以打呢个嘅后卫啦，咁喺英格兰嗰一队咧都好中意用佢咧去打呢个防中嘅。咁另外一个咧就系佐敦轩达神啦，喺利物浦嗰度，咁虽然喺利物浦咧佢就唔系话场场正选啊，咁但系如果大家睇佢踢波咧，尤其是上年咧，我有喺香港睇佢嚟踢英超四国赛咧，佢嗰个中场嘅控制力咧系真系好高嘅，佢未必有好高嘅防守拦截能力，但系佢系嗰个大脚去放波咧，佢系放到一啲好靓嘅位，去俾到一啲中前场嘅球员，咁咧变咗嚟讲嗰个反收围攻啊，嗰、那个可以依赖佢嘅地步咧就大啦，咁甚至系一啲当系比较二线嘅选择，譬如话 Jim Water 嗰啲嘅球员咧，其实都会系一个唔错嘅选择，都系一个有级数嘅球员嚟嘅。跟住啦，讲下英格兰嘅后防线啦。后防线都系好多顶尖排名㗎啦。譬如话有卡希尔啦，中坚嚟嘅车路士，我觉得佢应该系而家吓英格兰阵中最有稳定嘅一个球员嚟㗎啦。咁佢嘅后防拍档应该就系史东斯，咁就系踢曼城啦。咁佢哋嘅嗰啲新闻呢，如果大家有睇嘅话呢，应该都系离不开讲嘅转会费，哇，成4750万镑㗎。可能佢一个人呢个身价呢，经已超过晒成个巴拿马，成个大尼西亚所有球员加埋噶啦，咁仲有嘅，譬如话曼城嘅另一个后卫啦，卡尔沃加啦，之前系踢热刺嘅，哇，都成5000万镑，哇，两个加埋已经成亿噶啦，咁呢一啲都系一啲曼联，唔系曼联，英超啦，英格兰啦，系可以依赖嘅一啲后防，亦都算系有级数嘅后防嚟嘅，咁然后左闸咧，反而系有一啲嘅悬念啦，即系究竟系用翻热刺嘅丹尼老师啊，定系话拣呢个赖恩贝特兰啦，呢啲系比较可以有争议嘅空间。咁跟住守门员啦，本嚟啦，如果系16年欧洲国家杯或者再之前咧，祖赫特咧系即系雷打不动噶啦，即系好站稳个正选噶啦。咁但系咧嚟到今届咧，祖赫特就真系有啲危乎，因为其实咁讲啊，其实成个英格兰嘅门将咧，可能都系危乎啊，即系都冇一个系绝对令人有信心嘅球员咧，可以升任呢个位置嘅。祖克特自从喺曼城冇咗呢个正选之后啦，咁辗转俾人哋借咗去英意甲啦，跟住又翻咗嚟呢个韦斯咸啦。咁其实而家佢嗰个表现都系麻麻地，韦斯咸亦都系有少跌落呢个护级漩涡啦。咁另外啦，所以令到呢个收夫基咧都选翻另外两个嘅守门员，咁就又系另外两个特啦。即系除咗祖克特之外，仲有呢个布兰特同埋碧福特。咁两位球员都系即系不过不失啦，分别踢史笃城同埋爱华顿。咁应该我就咁睇咧，就应该碧福特嗰个机会大啲，因为我觉得佢表现会好少少。咁就系爱华顿咧，用3000万镑啊，都系一个几高嘅数字嚟噶，系全球嘅第三贵嘅门将嚟嘅。即系除咗呢个保方同埋伊达神之外咧，最贵可能就系呢个门将噶啦吓。虽然之前名不见经传啦吓，咁咧就佢系去把守最后一关咧，可以话系 都还可以，即系上有级数，咁系唔系话一个绝对嘅重心？咁反而原理咧，守门员系英格兰可以值得担忧嘅一个因素嚟嘅。咁同埋啊，如果中意英格兰嘅球迷啦，其实佢哋喺大赛咧真系唔系好可靠嘅咋。虽然佢哋喺外围赛咧系8胜2败，但因为睇翻佢外围赛咧都系同斯洛伐克啊、苏格兰啊同组，咁所以外围赛嗰个战绩咧亦都唔系话十分之可靠。咁佢喺大赛嗰个表现，其实同佢哋即系佢哋嘅名气啦、佢哋嘅身价啦，同佢表现咧系绝对几乎香港系绝对唔挂钩嘅，所以如果系即系英格兰嘅 fans 系绝对系要小心啦吓，佢哋可能真系做得出嘅，对住巴拿马一啲咧系打成5-5波啊，对住特尼西亚可能又系打成5-5波啊，最后咧佢个赛程咧就先对呢两队弱旅嘅，咁跟住最后先对嗰个比利时咁样，咁样佢之前嗰两场嗰啲闪失咧，可能最后嗰一场对比利时咧就系生死大战嚟嘅，咁就好镬气啦。咁通常佢哋咧面对呢一啲嘅大赛压力咧，都系会抵受唔住，然后咧就即系输波，跟住少少出局咁样，呢个可能性都系存在噶。咁所以即系如果支持英格兰嘅朋友，就要真系小心啲啦。好啦，讲完英格兰咧，就可以讲下另外嗰几队啦。咁比利时嗱，如果讲英格兰咧系呢个比英超明星队嘅话咧，我觉得比利时可能系更加值得系做呢个英超明星队，即系担起呢个英超明星队呢个名衔。因为比利时咧亦都系有非常之多嘅球员系踢英超，而个级数咧亦都系高过英格兰嗰啲好多嘅。佢哋系有呢、这个而家世界性嘅中场嚟讲咧，创造性中场咧，两大嘅球员啊，分别系有呢个车路士嘅夏萨特啦，有夏神之称啦，即系好多人攞佢嚟同 C 朗啊啲比较嘅，亦都有呢个曼城嘅大佬奇云迪布尼啦，咁系两个球员都系基本上是一个球员咧，去担起成个进攻嘅核心咧，都系冇乜问题噶啦。咁佢哋系拥有呢两个，反而我会担心咧，系比利时究竟系咪真系出晒佢两个，而佢两个有冇化学作用，两个可唔可以做到咧？好似以前葡萄牙咁样咧，有阿雷哥斯啊同埋费高咁样两大嘅核心，两个大佬可以同时有啲化学作用嘅话咧，咁比利时就劲啦。咁比利时除咗呢个两大嘅核心之外啦，英超两大明星可以话，咁其余嗰啲都唔失礼嘅。譬如话有卢卡古啦，虽然佢喺曼联咧，我自己曼联嘅球迷，我都唔话真系十分之中意佢。咁但系其实佢嘅表现都真系唔错嘅，而家入咗14球啦，嚟到今个礼拜为止，咁喺射手榜都有第5位嘅。咁虽然即系身价系好高，咁佢表现亦都唔系好好，咁但系都系一个够级数嘅噶 ，finishing 咧都唔错嘅。咁同埋其实唔止卢卡古一个嘅，譬如话一个叫做梅顿斯嘅球员啦，而家踢拿波利嘅。拿波利如果冇睇错冇记错嘅话咧，而家喺意甲咧系榜首嘅。咁呢个梅顿斯咧喺射手榜咧系暂列第3嘅，即系已经有咗17球噶啦。咁喺意甲有咗17球，咁亦都系一个非常之够级数嘅球员。再讲再之后有一个叫奥力基嘅球员啦，而家踢紧德甲嘅和夫斯堡啦。咁之前都系踢利记，可能都会有啲球迷系会对佢有一定嘅熟悉程度嘅。咁呢一啲都系一啲够摆出嚟够做够级数嘅球员咁样咯。咁另外啦，讲下其他嘅位置啦。除咗头先讲嘅夏萨特同埋奇人迪布尼之外咧，另一个较为熟悉嘅名字，可能就系费兰尼啦。曼联嘅球迷唔会唔识佢啦，或者英超嘅球迷啦，一个爆炸头咁样。咁佢嘅高度啦，佢喺中场嘅拦截能力啦，同埋佢有个绝技噶，佢系咧一啲好高嘅波埋嚟咧，心口控定嗰个技术咧，系真系即系我所见眼见嘅球员之中咧，冇一边个系可以劲过佢噶啦。咁所以好多时咧，除咗系出嚟打防中之外咧，譬如话系防守角球啊、防守头槌啊，或者系有时输紧波嘅时候咧，揿佢上前面去做个攻击手啊，都系可以胜任嘅。咁相信都系比利时中场不可或缺嘅一员啦。咁另外啦，仲有一啲嘅，譬如话系位数啊，位数咧本嚟就系、是。喺呢个欧洲联赛嘅，但系咧而家转咗去天津权健。天津权健咧，原嚟同而家杰志咧一齐打紧亚冠杯嘅。4月4号咧，咁啊杰志就会喺主场咧喺亚冠杯度咧迎战呢个天津权健嘅啦。就有呢个位数系其中一员，唔知到时会唔会睇到呢个比利时国脚同大家见下面咁样咧？虽然吓佢而家系踢紧呢个中超联赛，咁但系中超联赛咧近呢1-2年啦，经已有唔少有级数嘅球员咧系去当地去发展噶啦。咁亦都有譬如话巴西嘅保连奴咁样喺中超踢完，亦都成功转会去翻巴塞，亦都够级数咁嘅例子。咁所以咧，唔好以为佢去咗中超咧就睇小佢，其实依然系一个欧洲够级数嘅球员嚟嘅。 咁同样去中超嘅咧，仲有一个之前喺马体会踢波嘅卡拉斯高。咁虽然喺马体会啦，咁啊转咗会去呢、這个大连嗰度。咁但系咧，其实佢都系一个喺欧洲踢咗好耐，喺马体会之中亦都系重要嘅一员嚟嘅。咁亦都系够级数啦，相信都会系呢一个比利时中场嗰度争战嘅其中一啲重点球员啦。咁好啦，后防线亦都一啲都唔失礼嘅热刺嘅后防啦，譬如话有呢个华汤根同埋艾达韦列特呢个组合，咁佢哋喺热刺后防都系举足轻重啦。呢、這个华汤根咧，我啲曼联嘅球迷咧好中意佢噶，即系话咧因为曼联嘅即系嗰个中坚就比较唔能够与人信心啦。咁确实呢个华汤根咧系真系越踢越好嘅，即系已经有大会颁霸即系争标级嘅球会嘅正选中间嗰个后防大将个风范，咁相信咧今届个比利时嗰个防守重任咧都会交喺佢嘅身上啦。因为咧之前嘅譬如话而家踢紧巴塞，之前踢阿仙奴嘅华美伦咧，竟然系即系老咗啦，咁同埋亦都好耐冇喺巴塞嘅正选度出现啦。咁同埋曼城嘅金宾尼啦，亦都系渐渐退出咗常任正选个角色。但系呢两位老将咧，相信依然会入选呢个比利时大军嘅。咁因为佢哋经验系有翻咁上下级数啦，咁亦都依然有翻咁上下实力嘅，烂船都有心跟钉吓。咁佢哋嘅嗰个咁多年嘅沙场对战经验咧，相信对比利时嘅后防咧，亦都会有一定嘅作用嘅。咁仲有佢仲有一个叫做蒙利亚嘅后卫咧，其实都系踢紧 PSG 呢个巴黎圣日耳门嘅。咁绝对系一班够级数嘅后防线，系一啲都唔失礼嘅。咁而就咁稱呢一个嘅正选阵容啦，其实对住任何一队嘅世界杯嘅强队啊，其实都系五波嚟㗎，斋计嗰个牌面啦。争啲唔记得咗，佢系守门个牌面仲劲。有呢个古图尔斯啦，古图尔斯当时以前好耐之前喺马体会嘅时候呢，竟然同迪基亚两个系争正选，系争到非常之夸张㗎啦。如果讲个身体对抗条件啊，其实古图斯嗰个身体条件系仲劲嘅，因为佢系高㗎嘛，咁手长脚长咁样呢，其实佢系更加有资格去做嗰、那个顶级门将，咁但系佢反应近年就俾迪基亚盖过咗啦，咁所以近年英超最佳门将，可能大家甚至系世界啦，都会觉得系迪基亚。咁但系古图尔斯嘅实力咧，其实一啲都唔差嘅。咁翻到比利时国家队咧，唔知佢会唔会更加上佳表现，去重新唤起大家对佢嘅关注啦。咁后备嗰个都系一个劲人嚟嘅，后备嗰个咧系踢呢个嘅利物浦嘅米劳列啊，系嘅。喺利物浦咧，佢虽然唔系话一个好稳定门将，高普都未必俾佢做正选啦而家。咁但系佢依然系一个即系大会嘅门将啦。间中嘅曾经都表现，但系好起上嚟咧，都系好好嘅。咁估计佢未必够古图斯争噶啦，但系有个咁样嘅级数嘅球员做后备咧，其实都唔可以睇少呢个比利时啦，已经。咁所以啦，呢、這个比利时咧系绝对值得系支持，即系值得去俾更加高嘅期望值佢哋啊，系高过呢个英格兰嘅，小弟觉得吓。咁同埋咧，我覺得比利時咧有少少似咧，少少似以前嗰、那個未攞到冠軍嘅西班牙，又係咧好多屆咧佢都有好好嘅陣容啦，嗰、那個好似好升級嘅表嗰、那個陣容，但係咧就磨合唔到，咁去到嗰個決賽周嘅時候咧就又係好令人失望咁樣出局咁但係睇翻佢過去嘅往績咧，譬如話睇佢14年嘅世界盃，佢係小組係首名出線啦，分別係贏咗阿爾及尼亞、俄羅斯、韓國三連勝嘅。咁係去到16强呢，佢係赢咗美国，跟住去到8强呢就输咗俾阿根廷。咁跟住去到16年嘅欧洲国家杯啦，佢係输俾意大利，但佢赢到爱尔兰，赢到瑞典，係小组次名。跟住4-0赢到匈牙利，就1-3输俾威尔斯。可以话呢，睇返佢14年嘅世界杯同埋16年嘅欧洲杯呢，佢係做到一样嘢係乜嘢呢？佢嘅实力咧，系同佢嘅表现，即系牌面啊，系同佢表现咧，其实都成成地正比嘅。佢应该赢嘅球赛，其实佢都大部分都赢到噶啦。咁系有啲应该输嘅，譬如话对住意大利啦，对住阿根廷啦，可能真系对手技高一筹嘅，佢真系可以输嘅赛事，佢先会输嘅啫。咁所以佢嘅表现系更加稳定，系更加令人有信心嘅。咁而家佢争嘅一样嘢就系争一个冠军啦，就好似嗰阵时未攞冠军嘅西班牙咁样，大把嘅球星啊，咁样沙维恩尼斯啊，但系都系一啲无冕之冠啊。即系冇冠军嘅，但系啲球员咧就冠军级嘅。咁如果比利时咧，佢如果系今届嘅阵容，唔知可唔可以就系攞到呢一个突破，从而咧就将佢成为一个准强队同强队之间个阶梯啦，就可以即系同真系真正嘅强队而家嘅叫做系德国啦、巴西啦、西班牙啦、法国呢啲系分庭抗礼啦。咁我哋睇对呢个比利时就拭目以待啦。 跟住啦，嚟緊呢又讲下另外嗰两队啦。咁另外两队呢確实係即係冇咁为人所熟悉㗎啦。我哋先讲下呢个巴拿马。巴拿马呢就係首次入选呢个决赛周啦。即係佢令到好多人都大跌眼镜嘅。因为多嗰一个中北美洲嘅分组呢，应该譬如话有哥斯达黎加啊，有美国啊，咁美国呢就係最后一刻呢都同佢哋争緊出线嘅。咁呢最后一场呢佢哋巴拿马呢就係对呢个哥斯达黎加。咁美国呢就係对千里达。咁即係好多人都觉得哎呢个巴拿马应该都未必赢到哥斯达黎加啦。咁而美国呢就正常都赢千里达㗎啦。偏偏咁啱遇咗刚刚咁样呢巴拿马呢就係成功2-1呢就击败咗呢个哥斯达黎加。而美国呢亦都爆冷係1-2呢係输咗俾千里达。咁就令到佢哋奇迹出线啦。咁呢就令到佢哋系真系第一次去晋身嘅决赛周啦。咁巴拿马嘅阵容咧，亦都有一啲可以同大家分享嘅地方嚟嘅。咁巴拿马系一个小国啦，即系佢哋嗰啲球员咧，亦都唔系话好多可以系出去好欧洲嗰度去踢比赛啦。佢大概只系有5球员咧，系去效力呢个美职联。咁另外咧，就有一啲有个球员叫做加比尔托尼斯咧，系效力呢个瑞士嘅洛桑。咁同埋咧，仲有佢哋嘅门将叫做宾尼道，咁就系效力呢个布加勒斯特大拿姆嘅。咁呢一啲系佢哋叫做外流球员啦，其余好多咧可能都系踢紧本地联赛啊，或者系一啲美洲嘅联赛，譬如话智利嘅联赛啊，危地马拉嘅甲组啊，秘鲁嘅甲组啊，呢一啲嘅唔系喺大家主流目光入边嘅联赛。咁同埋咧，佢哋嗰个年龄层咧都系普遍系偏大嘅，好多嘅球员咧其实都系已经30几岁啦，38、36岁嘅中锋啦，佩雷斯啦，譬如话系有35岁嘅。路易斯查迪达系佢哋后备嘅前锋啦，咁好多球员都系过咗30岁噶啦。佢哋头先咁讲紧嘅门将咧就系36岁嘅，咁佢哋个好处咧就系话，佢哋其实喺国家队咧都系好高嘅经验噶啦，好多都行80顶 cap 帽啊，100顶 cap 帽，合作嘅经验系非常之丰富嘅。咁但系咧，其实就但系佢哋系世界杯新星嚟嘅，新秀嚟嘅，咁所以咧呢一班嘅老将究竟去到呢个世界杯咧系系好好嘅经验去带起成队球队啊，定系其实就即系太老啦，即系个体力咧就唔够对方嚟啦，咁样咁系都值得系令人哋有个疑惑喺度嘅。咁可以介绍下佢哋其中一个球星啦，有一个叫做路文托利斯嘅朋友咧，系值得同大家介绍嘅。咁呢佢嘅样呢好好认㗎。佢係有一个狮子头古列字头嘅臃肿版啦，係啦。咁佢踢中坚嘅。号称呢係呢个中北美洲最强嘅中坚嚟嘅。咁头先讲呢佢喺最后嗰一场呢赢哥斯达黎加嗰场呢佢就入最后嗰个绝杀入球㗎。咁系佢系有后上入球嘅能力㗎。咁佢应该就系呢个巴拿马呢最值得大家关注嘅一个球星啦。咁呢个中坚加埋头先讲嘅嗰个好多好多嘅咁老经验嘅球员啦，究竟能够带巴拿马去到几远呢？其实佢只攞到一场嘅和局或者一场嘅胜局啊，基本上呢其实已经系胜利㗎啦，甚至啦咁样讲啦，其实而家佢能够出线呢个世界杯，能够出席呢个盛事呢，其实已经系赢咗㗎啦。咁所以好多人呢都唔会对佢有太大期望嘅。会唔会有惊喜呢？到时先知啦。好啦，最后呢就讲下呢个特尼西亚。特尼西亚呢好似对上都真係好耐冇见啦，非洲球队。咁佢系对上呢曾经试过系连续3届系参加呢个世界杯嘅，分别就系98啦、02啦、06啦，跟住真係好耐冇见啦。咁系所以而家嘅球员呢真係大部分都冇乜人识㗎啦。譬如话以前呢踢过喺好耐好耐以前啦，踢过曼城嘅查比斯，同埋踢过修咸顿、踢过英超嘅查迪呢，就系佢哋已经系比较知名啊嘅特尼西亚球员。咁其余嘅球员咧，真系比较少人去认识佢哋噶啦。咁今届嘅特尼西亚咧，都系咁样啦，即系靠佢哋呢一个嘅整体嘅战术啦，唔系靠边一个球星去担起成队波嘅。咁咧，佢哋喺呢个非洲国家杯咧，其实都唔系话好亮丽嘅表现啊。咁佢哋呢係同塞内加尔啊、阿尔及利亚、津巴布韦同组，咁小组次名咁样出线啦。咁样出咗线之后呢就0-2输咗俾呢个布基纳法索。可以睇返呢佢对嘅球队都唔系一啲点样嘅劲旅啦。咁佢譬如话对住一个稍微有啲名气嘅塞内加尔呢，竟然系会0-2落败㗎啦。咁所以佢实力呢亦都唔能够俾人哋有好大嘅期望啊。咁佢外围赛呢就系分别同刚果、利比亚、基内亚同组嘅。大家都即系听落都好陌生啊，系咪啊？ 確實係嘅，呢幾隊波咧都唔係話一啲足球嘅強國啦。咁所以好多人咧都認為佢個出線咧，其實好大嘅程度就係因為佢係唔係話喺一個好強嘅分組入面啦，咁就所以先至出到線嘅啫。咁啊，所以咧佢亦都冇咁多人嘅期待嘅。咁啊，可以講下佢球星咧，譬如話都有一啲球員嘅，譬如話係有呢、這個效力法甲嘅。雷恩有个叫卡斯里嘅球员系踢中场嘅，咁呢一啲已经系佢可以攞出嚟见人嘅一啲球员嚟噶啦。咁其余佢嘅球员咧，好多就系踢紧一啲埃及联赛啊，踢紧啲卡塔尔联赛啊，都系啲阿拉伯嘅球队啦。咁跟住有个后卫咧叫做艾登路亚，踢紧马赛嘅。咁呢一啲球员究竟能唔能够去征战咧，真系好难讲啦，即系够唔够？够唔够级数去世界杯度闯一番嘅作为呢，咁就真係好难讲啦。不过佢呢有个可以突围嘅地方嘅，就是因为同组啦有巴拿马啦。咁佢如果係可以对巴拿马嗰一战呢係可以能够赢到嘅话呢，咁其实已经係可能已经足够交代㗎啦。因为佢喺980206嗰啲时间呢，其实亦都唔多角眼，佢係话即係可以有啲咩胜仗啊，亦都係少咗出国咁样嘅。咁所以咧喺呢一个咁样嘅分组入边，世界杯嘅 G 组咧，其实就真系冇咩人可以会系睇好特尼西亚同埋呢一个嘅巴拿马。咁啊，好大程度啊，真系睇下英格兰比利时，就唔系睇佢哋一定赢紧。我觉得佢哋最大嘅敌人咧就系自己，即系究竟佢哋能唔能够喺世界杯一开始咧就如期发挥？因为个赛程咧就就晒佢哋噶啦。两队分别先对呢两队弱旅啦，即系英格兰比利时分别先对巴拿马，再对特尼西亚咁样。咁跟住最后咧先系两强就对垒，然后两弱嘅对垒咁样，咁如果佢哋顺利喺头嗰两场咧，竟然系攞到胜局嘅话咧，最后嗰场亦都无伤大雅啦。咁巴拿马、特尼西亚亦都可能系啦。如果头嗰两场都攞唔到分数嘅话，最后嗰场都系例行公事，亦都可以更加放松地对对方啦。咁嗰一场可能系会更加轻松地去真系享受嗰个球赛啦。咁所以呢一组咧，其实个悬念应该。大家嘅覺得咧就係會比較低嘅，即係英格蘭比利時咧，正常嚟講啦嚇，雙雙攜手出線就問題不大噶啦。咁啊，如果係輸咧，都係真係輸俾自己嚇，臨場踢 Q 啊，可能係中間波足球啊，真係完噶嘛，可能中間發生咗啲紅牌出場啊，白痴痴輸咗十二碼咁樣，而令到一啲爆冷嘅賽果嘅啫。如果咁樣嘅分組啊，對住巴拿馬同特尼西亞都話攞唔到一個勝仗嘅話咧，咁真係即係都值得係出唔到線啦。好啦，咁今次世界杯 G 组咧就同大家分析咁多，下一个礼拜咧就同大家分析埋最后一组世界杯 X 组，咁呢一个世界杯嘅每组分析咧就差唔多啦。我系星级移民顾问 MJ， 下次见。